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老巡官带着闺女亲自来到了巴士公司，一番询问之下，真的让他找到了些蛛丝马迹。 好极了！ 巡官站起来，一只手伸到桌子对面。 泰奥菲尔先生，太谢谢您了。对这年轻人别太严厉。 他朝经理眨眨眼，友善地拍拍惊慌的发车员的肩膀，拉起佩辛斯的手挽在胳膊上，往门口走去。 这次的教训是…… 他们踩着咿呀作响的楼梯下去时，巡官咯咯地笑着说：“ 一个家伙一直看着你。”可是等你看他时，他又把目光移开，这就表示事有蹊跷。我第一眼看见他在那个小亭子里时，就知道这件事情他一定插了一手。 啊，爸爸，佩辛斯笑出了声，你真是爱出风头的不可救药，我该拿你怎么办呢？现在 巡官的脸拉了下来，忧愁地说，真是的，找老多诺霍的事情我们一点进展也没有。好吧，贝蒂，他叹息着说，我们走一趟那该死的博物馆吧。 地处第五大道靠近65街的不列颠博物馆是一座又高又窄4层楼建筑，夹在2幢公寓之间，高耸的青铜门正对着中央公园，从这里可以看到公园的绿意以及北边和南边一层层的公寓。萨姆妇女登上唯一的石阶，瞪着青铜大门，门上有浮雕花纹，主要的装饰是莎士比亚尊贵的头像，双开门的每一扇上各有一个，门看起来极度厚实，给人的感觉很不友善，他表现的态度也的确如此。因为铜制的门把手上挂着一个不友善的告示牌，静静地宣告不列颠博物馆闭馆整修。可是巡官的顽固非同一般，他右手握拳，重重地敲打着青铜门。 爸爸，佩辛斯觉得好笑，你快把莎士比亚打昏了。 巡官咧开嘴，加把劲儿敲打这位英国埃文河畔的游吟诗人的鼻子。 门后传来门栓吱呀的移动声。过一会儿，冒出一个长着蒜头鼻的怪老人的头。 嘿，老人气得大骂，看不懂英文吗？老兄，靠一边。 巡官愉快地说， 我们赶时间。 门房没有让步，鼻子继续伸出门缝，好像害羞的洋葱头。 他愠怒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当然是要进去。 不行，停止对外开放，整修。 门缝开始消失。 喂， 巡官扯大嗓门想顶住门，但徒劳无功。 我们是警察。 一声阴森的笑声从莎士比亚的头像后面传来，随后里面悄然无声了。 该死， 巡官气愤地大声说， 你这老混蛋，看我把你的门打烂。 佩辛斯靠着门笑得更大声了。 爸爸， 他喘着气说， 你真可笑，那是你乱敲莎士比亚鼻子的报应。哎，我有主意了。 巡官哼了一声， 你是呆老头，不要这么不相信我。我们在敌方阵营里有个朋友，不是吗？ 什么意思？ 就是所向无敌的 Jerry 呀。雷恩先生是伯利店的赞助人，不是吗？我相信他打一个电话就能芝麻开门了。 天哪，正是如此。佩蒂，你遗传了你爸爸的头脑，走，我们去找电话。 他们来到东边的一个街区，在麦迪逊大街上的一个杂货店找到了公用电话亭。巡官打了长途电话到哈姆雷特山庄。 喂，我是 Sam， 请问你是谁？ 一个古老的不像话的声音尖细地叫起来， 奎西，你好。 奎西是个很老很老的人，跟随哲瑞林恩40多年了，原来是替他做假发的师傅，现在是领薪的朋友。 雷恩在吗？ 巡官，哲瑞先生就在这儿，他说你是个罪犯。 有罪，我们都很惭愧。老家伙怎么样了？听着，你这小猴子，告诉雷恩先生，我们请他帮个忙。 电话另一端响起轻声的谈话声，老演员的失聪虽然没有妨碍他和别人面对面谈话，他读唇语的能力非常强，可是他不能和人在电话上讲话。奎西几年来就成为主人的耳朵。 他要知道是不是算得上案子。 奎西终于说话了， 好吧，告诉他我们在追查一些神秘的不得了的事，必须进入不列颠博物馆，可是那个看门的臭老头不让我们进去，闭关整修。雷恩能不能帮点忙？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萨姆很惊讶地听到雷恩自己在电话中说话。尽管年老，老绅士的声音仍然保有神奇的质感和丰富的感染力，当年他就是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员的。 巡官你好， 哲瑞连恩说， 这回轮到由你听话了。 他笑了笑， 和平常一样，我还是忍不住来一段独白。佩辛斯好不好？那只老家伙别说话，听话的耳朵是聋的。不列颠有事情，我想不出会是什么，真的想不出来。那是世界上最平静的地方，我当然会立刻打电话给馆长乔特博士，你知道的，阿朗索乔特，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他在那儿。如果他不在，我会想办法找到的。 当你们回到博物馆时，我猜你们就在附近吧，就可以获得许可进去了。 老绅士叹了口气， 好，再见了，巡官。我真希望你找点时间，你和佩西斯，我也很想念他，尽快来哈姆雷特山庄玩玩。 短暂的停顿之后，传来一声不情愿的切线声。 再见。 巡官对着沉默的电话正经地道了别。在电话亭外，他避开了女儿询问的目光，皱了皱眉，一脸自慰的神情。他们再回到不列颠博物馆时，门上莎士比亚的胡子不再那么冷漠，馆门也大开着，门口等候他们的是一个高大的上了年纪的人，蓄着一把优雅的山羊胡子，黝黑的脸上泛着笑意，整洁的胡子后面露出白牙。他的背后站着长有蒜头鼻的老人，正是刚才那个严守门禁的人，像个影子，带着些歉意。蓄有胡子的人说， 萨姆巡官吗？ 他伸出修长的手，我是阿朗索乔特，这应该是萨姆小姐了，我记得很清楚，你上次和雷恩先生来参观过我们的博物馆，请进请进，刚才博起愚蠢地犯了个小错，实在是非常抱歉，我保证他下回不会这么鲁莽了，对吗博起？ 博起咕哝了一句不礼貌的话，就缩成了一团影子。 不是他的错， 巡官大方地说， 命令就是命令嘛，我猜你接到老哲瑞的电话了。 是啊，他的手下奎西刚刚来过电话。萨姆小姐，别介意不列颠的情况。 乔特博士笑笑，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耿直的家庭主妇，因为不速之客来访，不停地为乱糟糟的厨房道歉。我们正处于一个漫长的重新装修的过程中，上上下下大扫除，谢绝访客，连你们这谦逊的公共安全守护者也不例外。 他们经过大理石的前厅，走进一间小接待室，里面尽是刺鼻的油漆味，家具都挤在房间中央，上面盖着乱七八糟沾满颜料的帆布，这是油漆匠干活时用的。油漆匠骑在脚手架上，拿着湿漉漉的刷子粉刷着墙壁和天花板，地龛上遮挂着布的正是伟大的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的头像。房间远处是通往电梯的铁花门。 佩辛斯吸吸鼻子说，乔特博士，我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们被修饰成这样，让莎士比亚、琼斯和马洛的塑像保持原样，不是显得对他们比较尊重吗？ 好主意，馆长说，我自己也反对这么做，可是我们有个激进的董事会，我们好不容易才使他们打消在莎士比亚餐厅装置一系列现代壁画的坏主意。 他笑了笑，斜眼看着巡官， 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好吗？就在这旁边，谢天谢地油漆刷子还没碰到那里。 他带路走过一堆脏兮兮的帆布，来到处于一个凹式的一扇门前，他的名字漂亮地写在木门上。他领着他们走进一个又大又明亮的房间，里面的天花板很高，墙上的橡木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一个年轻人坐在扶手椅上正专心地看书。他们进门时他才抬起头， 啊，罗伟， 乔特博士大声说， 抱歉打扰你，我想让你见见哲瑞雷恩的朋友。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年轻人很快站起来，脸上挂着友善的笑容， 动作缓慢地把戴帽边眼镜摘下。他个子很高，摘掉眼镜后看得出长相亲切，淡褐色眼镜里的神情带着学究气，但肩膀的弧线透露出运动员的气质。 博士介绍说，萨姆小姐，这是戈登罗维先生，不列颠最用功的新人，这是萨姆巡官。 这位年轻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佩辛斯， 他和巡官握了握手。 你好，博士，你知道眼睛发酸的时候看什么最好吗？ 我听你说。萨姆，对不起，我对这个名字不太满意，根本不合适。我来想想看。 啊，巡官，我好像听说过你。 谢谢。 巡官冷淡地说，别让我们碍着你的事。这位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先生？ 乔特博士，也许我们最好到别处去，让这位年轻人去看他的廉价小说。 爸爸，佩辛斯叫了起来。 啊，洛维先生，别在意我爸爸，你知道他可能不喜欢你拿萨姆这个姓开玩笑。 他的脸越涨越红，而年轻人无视巡官对他的怒目相击，继续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佩辛斯。 罗维先生，你会给我取什么样的名字呢？ 达林。 罗维温和地说。 佩辛斯达林。 哦，只有达林。 嗨。 巡官开始生气了。 快请坐。乔特博士的脸上尽是温和的笑容。罗维，看在老天的份上，别胡闹了。萨姆小姐，请坐。 佩辛斯发现这位年轻人的凝视不知为何轻轻扰乱了自己的心，他血管里的血液忽然因为某种意识而沸腾起来。他坐下了，巡官和乔特博士也坐下了，罗维先生还是站在那儿注视着他。 疼得很头痛，乔特博士突然说，他们刚刚开始。 我是说油漆匠， 楼上都还没碰呢。哦。 萨姆巡官清清喉咙， 我想告诉你。 戈登罗维坐下来，脸上有隐隐带着的笑意， 我好像不便留在这儿。他愉快地开口说。 萨姆巡官一脸满意的神情，可是佩辛斯给了父亲迷人的一瞥， 对馆长说， 乔德博士，我刚刚听你说你也包括在整顿当中，对吗？罗维先生，请留下。 乔特先生往后靠在长书桌后面的转椅上，看着房间四周，叹了口气， 可是我这么说还没正式宣布，可是我要走了，要退休了。我的生命中有15年的时间是耗在这幢建筑上的，我看应该是替自己着想的时候了。 他闭上眼睛喃喃地说， 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我在康涅狄格州北部看上一座英国式的房子，打算买下来，买手书种，过着隐退学者的生活。 好主意啊。 巡官说。 可是我想说的是。 真迷人。 罗威轻声说，仍然注视着佩辛斯。 我听雷恩先生谈起过你，你真的应该休息了。 佩辛斯连忙对博士说。 博士，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还没决定。你知道，我们正忙于聘请一位新馆长。其实他预定今天晚上坐船从英国来，明天早上就上岸了。到时我们再看。他还得花一段时间习惯一切。当然，我会留下，等他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再走。 达令小姐，这是社交拜访吗？ 年轻人忽然问。 我向来以为美国人不愿意从英国借画或者借书。 佩金斯疑惑不解地说，乔特博士，我猜你们这位未来的馆长一定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藏书家，他真的是很重要的人物吗？ 坐在椅子上的巡官躁动不安，他在国外是树立了一些名声。乔特博士的手优雅的一挥，但不能说他是一流的人物，他在伦敦一家小博物馆当了许多年的馆长，肯辛顿博物馆，他的名字叫塞德勒，哈姆内特塞德勒。 这下可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佬， 年轻人热烈地说，他是我们的董事会主席詹姆斯·威斯亲自雇佣的。 佩先斯因为突然不能看见年轻人清新的目光而有些不自在， 他扬起细细的眉毛。威斯是富豪中的天神，一个冷漠的人，对知识保持着无限的热情。当然塞德勒也得到了约翰·汉弗莱爵士的热烈推崇。 乔特博士亲切地继续说下去， 汉弗莱爵士的推崇有一定的分量，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英国最杰出的伊丽莎白时代珍品的收藏家。萨姆巡官，你大概知道这件事吧？ 巡官准备开口，清了清喉咙， 当然当然，可是我们想的， 你们真的不介意我留在这里？罗威先生忽然问。 我一直希望有人会来。他笑着把刚才阅读的那本厚厚的书合上。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才不介意呢。佩辛斯轻声地说，脸颊上涌上一抹红晕。 啊，乔特博士，我少年时代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幸运的英国。年轻人正经八百地说， 我的感觉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英国人认为我们不仅奇怪，而且是有些好斗的野蛮人。我想这里提供给塞德拉先生的条件一定很好。 乔特先生轻咳了一下，萨姆小姐，你错了，根据不列颠的财务状况，我们没法付给塞德拉博士在伦敦那么优越的条件下所得的薪水，但是他显然真的很热心要加入我们的行列，所以他立刻答应了威斯先生的请求。我想他和我们都一样不实际。 一点没错， 年轻人叹了口气， 如果我讲究实际，真奇怪。 佩辛斯微笑着说， 听起来不像正常的英国人心理。 巡官故意咳得很大声。 好了，佩蒂。他的声音接近咆哮。乔特博士是个大忙人，我们不要占用他一整天的时间去打听和我们无关的事情。 哦，对了，巡官。我相信像乔特这种老化石， 罗威先生热情地说，会非常乐意和像你女儿这么美丽的小姐谈话的，巡官。 萨姆的眼睛里闪出焦急的光芒，他顾不得年轻人说了什么。 乔特博士，我们来这儿真正的目的是要问问多诺霍的事。 多诺霍？馆长显然不理解， 看着身子前倾眼睛发亮的罗威， 多诺霍怎么了？ 多诺霍怎么了？巡官大声说，哦，多诺霍失踪了，这就是怎么了。 年轻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轻轻地说，失踪了。 乔特博士皱着眉， 你确定，巡官？ 我猜你说的是我们的特别警卫。 当然，你难道不知道他今天早上没来上班吗？ 知道呀，可我认为不是什么大事。 馆长站起身，开始在桌子后面的地毯上踱步。 我们门房的波奇的确向我提起多诺霍早上没来上班的事，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对了，罗威， 你记得我向你提起过，我们很喜欢他待在这里，给了他很多自由，他在其他地方可不会这样。现在博物馆又关闭了，出了什么事？ 军官，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我们能够查到的。军官费力地回答，昨天下午那群老师在参观时他就离开了，从此没人再看见他，他没有回公寓，昨天晚上和朋友有约，他都没有赴约，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这很奇怪，博士，你说呢？ 佩辛斯喃喃地说。 戈登罗威静静地把书放下。 很奇怪，很奇怪。 乔特博士好像颇为不安。一群老师， 巡官，他们看起来不会伤人呢。 如果你像我一样当过这么多年警察，巡官反驳说，就能学会不那么以貌取人。我知道带领他们参观博物馆的人就是你。 是啊。 你记得他们有多少人吗？ 什么？不知道，巡官，我想我没有数。 佩辛斯柔声问，博士，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一个中年人，蓄着浓密的灰色八字胡，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 萨姆小姐，我向来都心不在焉，一半的时间不太在乎自己身边的环境。 我注意到了。罗威抬起瘦削的下巴，可是只瞄了一眼，没细看。 真可惜呀。 巡官挖苦地说， 所以博士，你只管带他们参观。 那是我的错。 馆长耸耸肩，萨姆小姐，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找这个戴蓝帽子的人呢？博士，戴蓝帽子的人不属于这个老师群体， 佩辛斯答道， 而且我们有非常好的理由相信多诺霍的失踪和他一定有关联。 下集当中，萨姆巡官和女儿终于来到了博物馆内进行调查，但是奇怪的一幕让他们几个人都感到费解。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